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容。天亮了， 从前有个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近日，中办国办印发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和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，自2017年12月5日起正式实施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教育部近日印发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》，要求控制考试次数，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，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。司法部日前印发规定，辩护律师会见被立案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的在押犯时，不被监听监狱，不得派警察在场。亚投行宣布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，批准一批2.5亿美元的贷款，用于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等工程。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前夕，耗时2年编辑而成的世界记忆名录《南京大屠杀档案》影印本、《拉贝日记》影印本近日在南京首发。中国银联联合各家银行发布的云闪付正式上线，消费者可在云闪付当中管理各类银行账户。日前，深圳集中开工建设了1.7万套人才住房项目，总建筑面积大约达到205万平方米，未来将会向包括院士在内的各类人才供应。网传野化培训大熊猫欠检下落不明，日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公布视频称，大熊猫欠检情况正常，身体健康，完全可以自主采食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千金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6年半，我每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

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财政部公布2017年11月份的财政收入情况，数据显示，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1385亿元，同比下降了1.4%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市财政局日前宣布，明年本市将会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编制三公经费预算，确保三本预算年初预算的批复率只升不降。数据显示，今年1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.36%，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.09倍，比去年的11月上升于20%。来自多家社会机构的预测，近期国际原油持续高位盘整，变化率处于低位徘徊，本周四国内的油价调整将会面临再一次搁浅以成定局。而根据梳理，12月28日将会迎来最后一次调价窗口期，最终或将以下调收官。今年年底，本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占比力争到30%左右，同时将非治疗必需、临床疗效证据不充分的药品列为重点监控药品。在大兴区新丰街道富强南里社区，有一支已经组建了多年的志愿者巡逻队，20多位年近古稀的大爷大妈，不分春夏，风雨无阻地守护着社区的治安，更热心于街坊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。当前中国正迎来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，消费大军当中特别打眼的是大爷和大妈们，随着生活的改善，他们不再一味追求低价、节俭和凑合，越来越多的银发族开始拥有高品质的生活。 走。

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，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，苦苦追问。 由商界传媒集团主办，商界评论承办的2017年度商业模式中国峰会是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打造的方法论盛会，12月13日在北京千禧酒店举办，报名热线150-2304-6517。 先做好功课，比考试用功。你的